这是孟宏锦为 LibriVox.org 提供了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绝二散第97首，辞北固散下，王婉。客路青散下，行舟绿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筝一帆悬。海日生灿也，江村欲旧念，相树何处打，桂雁洛阳边。万笔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共同所有了。